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金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渐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继续请三所高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关于这三所高校的问题，您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我是杨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您在微信平台上的提问，我们将请嘉宾呢来作答。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那么在这之前呢，还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呢，我们又有的忙了，2场活动等着大家。一个呢是在4月15号的上午9点到11点半，教育面对面将邀请高考政策观察家、志愿填报专家陈武老师以及北大优秀学生做客网络直播间，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进行一模后复习策略以及高校历年政策解析公益网络直播讲座。那么如何来收看网络直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400-600-5223，400-600-5223。另外呢，教育面对面每年4月份都会出一本高招手册，汇集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参与直播的86所高校的相关内容。那么在4月14号，我们将在地质礼堂啊首发这本手册。那么想要这个手册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650-7766啊来预约报名。同时呢，在地质礼堂的这一场首发仪式上，我们还将就一模考试来透析高考命题趋势和志愿填报定位的一个讲座，专家呢会用一模成绩来定位目标高校和专业。您掌握了这个方法，将来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呢，就会事半功倍。好了，咨询电话400650776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做客教育面对面，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非京籍研究生创客毕业后可申请落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招办负责人10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普通类在京计划于2017年保持不变，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预计在北京招生。北京语言大学2018年施行计算机大类招生，一个志愿4个选项，减少考生的盲目性，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上突出语言能力培养和语言信息处理的特色。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北京市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工作管理办法，办法指出将制定年度指标分配方案，控制引进总量，同时首次明确在校或休学期间创业的毕业生，符合一定条件者可申请办理引进，原则上要求具有研究生学历，文化、体育系统和郊区用人单位可适当引进本科毕业生。毕业院校应为北京地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京外地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第二次中考英语听说机考成绩今天起可以查询，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输入准考证号和报名号，即可以查询本人中考第二次英语听说机考成绩。市考试院和各区考试中心在认真梳理和总结第一次英语听说机考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的优化了考务流程，完善考试系统，层层落实责任，确保考试安全。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78,115名自考生将从4月14日起陆续走进考场，参加自学考试2018年4月的笔试课程考试。本期考试涉及76个专业、356门课程。北京教育考试院自考办有关负责人提醒考生诚信应考，考试成绩6月9号发布，考生届时可以登录北京自考首页个人中心查询。昨天在清华大学药学院主办的新时代中药传承与创新、药物创新与监管科学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宣布成立中药研究院并举行揭牌仪式。研究院将依托清华大学在药学、化学、化学工程、生命科学、基础医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以及组织工程学等交叉领域的学术积累和人才优势，让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技术和传统中药研究理论相结合，将信息化、数字化手段融入到中药传统工艺中，从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此外，清华大学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也在同期正式成立。昨天在浙江海宁，北京服装学院海宁时尚产业园皮草设计与工艺课程正式开课，这是北服首次在产业聚集地开设产教融合实践课，课程为期5天，来自北京服装学院鞋品与箱包设计、艺术设计等专业的学生将在海宁学习相关工艺，参与相关面料的切割、缝纫与制板，并将设计自己的创新样品。北服海宁创新园由北服、海宁市政府和海宁中国皮革城共建，这里设置有文化馆、实验室、专业的培训室、设计师工作室，平时保持1个月办一次班的频率，预计今年将有100名学生在这里参与实践课程。下半年实践课程还将向长三角地区的高校学生以及当地企业设计师开放。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进入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们将 今天请到三所高校为大家呢来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关于这三所学校，你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问留言。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今天请到三所高校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位嘉宾。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北京邮电大学招办主任郑超伟。郑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 谢谢。 北京科技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进。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 天津大学招办主任助理程雷鸣。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听到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已经来了，什么问题您呢参与我们的今天的直播。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首批211工程院校，2011年成为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2017年信息与通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是一所以信息科技为特色、工学门类为主体、工管文理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我国信息科技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北邮是国内唯一具有全通信领域研究开发能力的大学，办学特色突出。2017年教育部最新学科评估中，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及电子科学与技术三个一级学科进入 A 类，其中信息与通信工程为 A 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 A， 电子科学与技术为 A 减。在 US News 公布的2018年世界大学计算机科学最新学科排名中，北邮计算机学科位列全球第28名。北邮师资力量雄厚，通信信息类学科国内一流，就业领域得天独厚，毕业生在互联网及信息通信领域就业优势非常突出，多年来就业率保持在99%以上。随着当今社会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北邮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将会更加广阔。 下面我们请郑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北邮2018年在高招录取方面的政策，看看有没有大的一些变化。郑主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北京邮电大学2018年的在京招生政策。政策呢我在这里主要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学校今年对于北京生源重磅推出的一个优惠政策，是零调剂的政策。今年我们学校在往年选择性调剂的优惠政策基础上继续加大优惠的力度，推出了零调剂政策。也就是说，被我们学校提档的北京考生如果填满6个专业志愿而且不重复的话，体检符合国家及我校要求，我们学校不退档不调剂，满足其所填报的专业志愿之一。另外呢，由于我们学校的文科专业、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数量不足6个，选择文科或者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北京考生只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喜好按顺序把所有的招生专业填在专业志愿栏即可。 那也就是说理科考生肯定是专业都够6个哈，不调剂的意思就是说不会被调到这6个专业之外去。 对， 是吧？那文科考生尽管不满6个，但是只要把所有的文科的这个专业 按顺序填， 包括合作办学专业， 对对， 按顺序填啊，也不会被调到这个这些专业之外去。 对，没错。 好，那是对文理科考生来讲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对。 好，这是今年的推出一个，刚才郑主任也说了哈，重磅的， 这是第一个， 当然是针对北京考生的。 对，针对北京生源的。第二点呢，是我们学校今年继续深化大类招生和培养的模式。 去年呢我们学校也是有部分专业按大类招生，今年呢继续实行这个政策，有部分专业按大类，部分专业是按还是分专业来招。大类呢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今年我们学校招生的大类有八个，分别是通信工程括号双一流实验班按大类招生，还有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自动化类括号机器人与人工智能，还有科技与创意设计实验班，还有两个理科实验班类，还有一个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总共八个大类均在北京投放招生计划。招生的规模，这八个大类的招生规模和去年相比啊基本保持不变，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关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我们北邮有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分别是电信工程及管理、电子商务及法律、物联网工程这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这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根据经过教育部批准，我们学校是以北京邮电大学括号鸿福校区的名称在本科一批招生，而我们学校其他的除了这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以外的其他的普通专业以北京邮电大学的名称在本科一批招生，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高考分数、家庭经济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可以在本科一批同时填报北京邮电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括号鸿福校区，也可以选择报考北邮或者北邮鸿福校区其中的一所。 好，来看微信平台上第一个问题，就是合作办学专业是单独代码招生吧？ 对， 也需要选择同一专业调剂吗？提档是不是不会退档？当然刚才相关政策您已经说了， 因为它只有三个专业， 对， 只要你填满了这三个专业那么就不存在说提档退档的这种风险。 那这几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之间可以调剂吗？ 那是有可能的。 那是有可能的。好，那 不叫调剂，主持人，纠正一点，就是三个专业志愿叫满足你的专业志愿 之一， 不叫调剂。 但是他都要全都报上是吧？ 对，三个都要报上。 对对对，然后满足你的一个专业志愿。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单独代码招生，还有您说的这个合作办学专业呢，它是采用鸿福校区的这个名称啊， 对， 来报名。 对， 那也就是说，如果他报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时候，他需要选择的时候，他要选择的是北邮鸿福校区。 对，没错。 好， 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学校录取时的专业级差问题，这个和去年的政策没有变化，我们录取时专业志愿间的分数级差还是11000，就是第一和第二之间，第二和第三之间分别级差是1分，再往后就是零啊，这个没有变化。基本是这样， 还是有级差的哈。 对，还是有级差的。 好，这是呢今年北邮的一个相关的政策，当然最重磅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零调剂，对于北京考生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还有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哈，像这个今年的计划安排，刚才您也说了，像大类招生的这些八个大类计划数其实是跟去年保持不变的，那么去年的这个数也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吧。 是这样，我们2017年在京的招生总规模是290人，其中呢普通理科专业，这个普通理科指的就是除了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以外的理科专业，普通理科招生的计划是188人，中外合作办学的计划是85人，文科11人，艺术类的招生计划是6人，总规模是290人。今年2018年北邮在北京邮电大学在北京的招生计划还在制定过程中，总体的规模预计和去年相比不会有太大变化，包括我们的一些热门专业，比如通信工程啊、电子信息类、计算机这些热门专业，我们在北京依然能够保证较高的招生计划比例啊。具体的专业招生计划情况，考生可以在6月份关注我们北京邮电大学的招办的官方网站，我们会公布这方面的消息。 好，那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北京邮电大学合作办学，一个是三个专业哈，电信工程及管理、电子商务及法律以及物联网工程，那么这个作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哈，都是和哪里合办的，另外呢它的这个培养特色怎么样，另外大家可能每年都关心的就是后面我们的这个毕业啊、毕业证书啊、取得什么学位啊，你也给我们这个家长们说一下。 好的， 我们北邮的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都是和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合作办学的，来开展的三个项目，属于北邮计划内招生，本科一批录取，学费呢是一年6万，学生完成全部4年专业学习，而且成绩合格之后，将会获得北京邮电大学所颁发的毕业证、学位证，这个和普通专业都是一样的，都是由北邮来颁发的，同时会获得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在招生的时候，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我们是经教育部批准，这三个专业单独以那个北邮红木校区的名称在本科一批招生。这个名称在招生的时候，就是北邮红木校区这个名称，仅限于报考我们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考生填报志愿和学校录取的时候使用。 嗯， 也就是说，这三个专业学生被我们录取之后，和普通专业所享受的这种待遇啊，都是一样的，啊，包括他的教学，包括他的衣食住行，都是和普通学生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当然，可能教学模式跟普通专业会有一些差异，因为它毕竟是 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我们第一年的时候采用的是双语授课，第二年开始就是纯英语授课，中方和英方呢各承担50%的课程的这个教学的任务。 嗯。 基本情况是这样。 嗯，那他所有的这个三个合作办学专业是四年都会在这个国内吗？ 对，四年，嗯，按我们的计划来讲，绝大部分学生四年都在国内完成。 嗯， 然后可能有部分学生在大四的时候可以去英国做一年的毕业设计。 嗯，好，微信平台上也有大家来问了啊，关于北邮在京招多少人，刚才我们说过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外合作专业也有级差吗？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也有级差。 嗯，也是一 一一，后边就没有零了，因为总共就三个专业。 嗯，也有级差啊。 对， 好，这是刚才大家问的问题。哎，还有一个问题，刚才说到鸿福校区，大家关心的，很多家长关心的是最后孩子毕业证上面，比如后面会不会写上括号， 没有鸿福校区的字样、 啊、 也没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字样、这是北京邮电大学颁发的证书、跟普通专业的格式是完全一样的。 之所以有鸿福校区，只是在 招生的 录取的时候 对 是有用的、啊、 为了便于我们招生。 好，那这个呢，大家相关的问题啊，您更多个性的话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来提出来，我们请郑主任呢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来给大家做一解答。刚才说了鸿福校区，那么我们的同学们啊目前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安排在什么地方呢？ 根据目前我们学校的计划，学校初步计划是在1、2、3年级的教学都安排在沙河校区，四年级的教学地点将根据我们学校整体规划安排来确定，但这只是一个初步方案。 嗯， 具体的还是要请考生和家长在6月份关注我们公布的2018年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章程，到时候我们会把最终的教学地点安排方案公布出来。 嗯， 啊， 那我们确实有一个就是那个鸿福校区的校址是吧？ 我们有三个校区。 那其中那个就是不同的专业可能会放置在不同的校区里面吗？ 目前我们定的是1、2、3年级都在 沙河。 沙河校区。 好，那么关于校址的问题啊，我们给大家呢说到这儿。大家相关问题可以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大家普遍比较关心的啊，究竟多少分能够呢进到北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邮电大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往年北京邮电大学的一个录取分数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参考一下。也请郑主任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根据我们往年录取的分数情况，我们的普通理科专业在北京录取的考生应该是在北京市排名2500名

超过了65%。 嗯， 根据对根据第三方机构清查网统计的情况来看呢，位列全国重点高校第七名。我们学校呢，不光是从这些数字上来看，可能是很高啊，就业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在就业年薪、在就业地域、在就业岗位等方面的表现，都是在全国的高校里面都是非常出色的。 嗯， 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主要集中在运营商，就是移动啊、联通啊、电信，或者说是华为、百度，还有各个银行、国家电网这些大的央企，或者说是社会上的民营企业，或者说是外资企业等等。研究生的就业去向呢，可能更宽广一些，比如去一些科研院所，去百度、华为、阿里、腾讯、网易、京东、电网，还有银行业、微软这些，去的都是非常多的。 对，而且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个毕业这个去向好像还也有一些交叉哈。 嗯，还有一些交叉，对。 好，但是研究生这个毕业之后，可能可选择的地方会更多一点， 对， 是吧？ 所以我们北邮的这个深造率也是很高的， 65%， 对，超过65%。 嗯。好，那这个是北邮的一个就业以及升学的情况，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可能考生和家长呢也特别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回头看看，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这个就业以及深造的比率，那应该是有赖于在校内的一些培养啊。那我们在学校当中啊，人才培养方面会有哪些特色？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转专业的政策吧。刚才您说了零调剂六个专业之中肯定会满足你一个，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大家转专业的这个比例就相对会小一点，因为大家肯定都是自己报的自己喜欢的。 对，转专业是这样，我们从去年开始实行了转专业申请零门槛的政策，就是在学生大一下学期和大二上学期各有一次申请转专业的机会，让学生们有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爱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我们在今年大一的学生，我来之前做了一个数字的统计，申请转专业的人数不足10%，也就是绝大部分学生还是对自己的本专业非常满意的。 对 啊。 好，但是如果转的话，我们也有这个零门槛的政策，是吧？ 对，不设那个申请的条件。 嗯， 但是可能是，你所申请要转入的学院要组织一个考核。 嗯，啊，对。还有就是，我看这个教学特色当中，其实有相当大的篇幅在说，其实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是参与，鼓励学生去参与实践，而且呢还在试点这种，压缩实习，然后增加这个实践的这个比重，在这方面是不是北邮的一个特色呢？ 因为是这样，学生迟早是要步入社会去从事一定的工作的，我们还是觉得除了书本以外的知识还是要强调给他们培养更多的包括创新意识，包括动手能力等等。我们学校呢一直坚持和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全面的支持学生参与创新实践，扶持学生创业，努力推进大学生创新能力和在创新基础上的创业能力的训练体系的构建。我们学校从师资、政策、经费、场地给了学生全方位的保障，同时呢我们也一直重视对于拔尖学生的这个培养。我们学校专门组建了叶培大创新创业学院，每年呢从学校二年级的理工科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来组建一个逻辑实验班。他这个逻辑实验班呢依托的是北邮最优质的科研和教学资源，采取了导师制、个性化等开放式的培养模式，注重加强学生的科研项目训练。这个学院自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四届的学生毕业了，四届学生的保研率都超过了70%，还有20%左右的学生放弃了保研资格出国留学。所以我们学校在不管是学生创新创业还是在拔尖人才的培养方面，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那也有志于在这个创新实践方面要有一些 想法的同学们，在北邮应该说可以会有很大的舞台。还有就是你可以去申请二年级的这个叶培大的创新创业学院，在这里面你可能未来的这个你会想首先的选择就是升学升造留学，然后可能才会再考虑有关就业的问题。 对，他各方面的资源 那应该是研究人型的人才比较多。 对 嗯，好，那关于北邮的这个教育教学特色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啊。还有您关心的北邮的问题，您可以呢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啊，欢迎关注。那么今天三所学校您提问过来，那么其他的学校如果您想关注，按照我们节目预告的排期，在直播的当天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呢也会给大家再及时的回答。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首批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首批实施高校，也是教育部直属高校里第一个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的高校，并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师资力量强大，科研实力雄厚，专业教师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三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五人，973首席科学家、千人计划突出贡献专家、长江、结晶等知名学者超过250人。学校2000余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省、部委级等各种奖励，其中国家级奖励169项。学科体系完善，特色专业多，北科大是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本科生的培养均在学院路本部完成，材料、冶金、矿业、科学技术史四个学科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入选数位列全国第26位，材料、工程、化学、物理 ESI 评价进入全球前1%，矿业、材料、计算机、机械、数学等八个学科进入 QS 世界前500名，在大陆地区前30名。 下面我们来具体为大家介绍北京科技大学今年的一个招生政策。我们请到的是招办副主任王进。王主任您好。 大家好。 欢迎王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说一下北科大啊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跟2017年相比应该变化不大是吧？ 对，变化不大。我们今年在北京计划呢就是跟往年差不多，但是具体的话还需要家长在五月初关注我们本科生招生网和招办微信公众号。 2017年在京是多少个计划？ 2017年我们在北京是普招是189个，但是在最后实际招生我们是235个，是这样的。 好，这是一个计划供大家来参考。另外呢，今年是继续推进大类招生改革哈。那么具体的是如何来推进的？2018年在北京的招生有多少类专业，多少个大类？ 我们今年就是在北京招生的23个专业里有13个是大类，包括像材料科学与工程、经济与贸易类、工科试验班类、计算机类、自动化类，还有人文科学试验班等，一共是13个。 好，这是大类招生。那么也就是方便了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更简单了。 对因为大类招生呢就是学校将相同或相近学科下的专业进行合并，那么按一个大类来招生，那么学生入校以后呢，他是经过一年的通识培养呢，然后跟他们的兴趣进行双向选择啊，进行专业分流，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个进校一年之后，你可以再去选择你更为喜欢和看好的这个专业。 是的。 那今年在录取方面有没有实行一些相关的这个对于北京考生哈比较利好的招录政策呢？比如说我们在满足考生志愿方面啊，有什么举措？ 我们今年继续执行就是北京考生100%满足专业志愿这么一个政策，已经是第三年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北京考生只要填满六个专业志愿，你被提档了，那么就在这六个专业里面录取。 不会被调剂到六个志愿之外。 不会 不会。好，那么进去之后啊，我们的转专业政策也是否零门槛呢？ 我们学校目前的转专业政策依然是零门槛不设限。那么就 是出去的时候不设限，进来的时候呢？ 它是让你不限制你申请转出。 对。 但是就是说从我们这几年来看的话，就是除了像特别热的像经济贸易类，包括像计算机 就是不能够百分百满足以外，其他基本上能够百分百满足考生的这个需求。 嗯， 对。 好，这是转专业的政策哈。 嗯。 那也就是说，你肯定不会让你去你不喜欢的那个专业， 对对对对， 是吧？ 嗯，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北科大今年的一个录取方面，录取规则方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我们的这个提档比例。 提档比例呢，今年应该还是在105以内。 嗯 嗯，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嗯。 在录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专业，是按照比如说加分是否一加到底，还有呢，就是我们是否有专业级差。 啊，我们呢就是在提档的时候是认。北京的这个加分政策的， 嗯， 然后呢，在录取专业的时候呢，是按照实际考分， 嗯， 也会有专业级差， 嗯， 专业级差呢，就是也是11000 这么 一个情况， 嗯 嗯， 好，这是录取规则方面哈，也是其实这些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将来我们的招生简章上都可以看到哈，大家要仔细的来阅读。另外呢，大家在分数参考的时候呢，我们也都建议要有一个排名，相对来讲更为准确哈。那北科大这几年在北京的一个录取排名啊，大概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其实这几年这个北京实行平行志愿的话，这个录取的排名包括分数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 嗯， 那么我们从近三年来看的话，就是北京考生理工科的话大概在3700的样子，然后文科考生大概在1100-1200的样子，是这样的。 嗯 嗯， 好，已经有问题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来介绍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人才培养的特色哈。轻舞飞扬想问一下，人文实验班是往哪个方向去培养学生？ 嗯，是这样，就是我们人文科学实验班呢，它包括三个专业方向，一个是社会工作，一个是行政管理，还有一个是法学。就是我们学生大一经过一年学习之后呢，然后他在大一的结束的时候可以去申请， 嗯， 说你以后你要读哪个专业，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们各个系所老师都会进行专业教育，这样能帮助考生去了解那三个专业到底学什么，将来能干嘛。 嗯。您再说一下他的那个三个专业，一个是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 嗯， 一个是行政管理， 还有一个法学， 法学，对。嗯， 那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是填人文 科学 实验 班，对的。 这个是面向文科生的吗？ 是的，全部是文科生， 只是文科生哈。 对，嗯。 好，这是回答了轻舞飞扬的问题哈。 嗯， 像哪个方向培养学生呢？就是在大一之后，你去看你更倾向于其中的哪一个专业， 是的， 然后去填， 嗯， 到大二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对， 接下来 是在大一结束快结束的时候可以选择。 嗯，这是人文科学实验人文实验班。 嗯，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理科实验班和工科实验班类哈。 嗯， 包括一个国际班。 对， 对， 嗯。 那我们来看看其他的这几个项目。 好的，那么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一个叫理科实验班。那么这个班呢，是从2006开始招生的，它执行的是特定的培养计划，在第二学年末，学生可以在理工经管学科当中任选专业。那么在第五学期呢，学校会给每位学生配备一个学术导师，在前两年完成理科实验班教学计划，而且综合排名前50%的学生呢，可以申请本硕博连读。 嗯， 那么如果说他那个时候不想申请读博士的话，那么在第七学期也有比较大的机会来保研，是这么情况。 嗯，本硕博连读或者是保研，你是保送研究生了， 是 吧？是 的，对。嗯， 那这个综合排名前五十，其实还是有一半的同学要继续在这个班里读完本科。 嗯，不是，就是说他是在大二结束的时候会进行专业分流。 分流。 对，他是在理工经管当中任选专业。 任选专业。 譬如说，我一开始读的是理科实验班， 嗯， 然后我想读材料， 嗯， 那么他在大三的时候，就相当于可以进入那个实验室进行课题组的培养了。 嗯， 它能够保证你读研的这么一个连贯性。 嗯， 对，是这么一个情况。嗯， 工科实验班， 工科实验班它的特点呢，就是给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平台，它的是学生跟企业的这种交流机会会非常多。 嗯， 由学校教师和企业专业骨干来担任双导师，围绕与工程实践有关的案例进行教授。另外这个班呢也会加强英语和专业前沿知识学习， 嗯， 因为它培养的是工程系人才，未来的这个行业领袖。 那相对于其他的这个试验班来讲，它参与实践的 机会非常多， 也不还不是更多，是非常多。 对对。 那也就是说，工科试验班其实它的特色就在于可能更早的参与到了实践。 对，实践。嗯， 未来这个班的学生大概是 做什么呢？ 他们也是，他们这个班也是一个大类招生， 嗯， 然后呢，也是经过这个，一年之后呢，可以分流成六个专业，啊，这个也是，相当于你一开始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专业嘛， 嗯， 那么你就先学一年，然后再分，是这么个情况。 好， 嗯， 材料科学与工程是使一个国际班， 对，括号国际班， 哦，国际班， 嗯，但是这个班呢，它并不是说中外合作办学， 啊， 哦，它的学费呢跟普通学生一样，都是5000块钱一年， 嗯， 它每年只招收一个班。他这个班是从你第一志愿报考材料专业，或者说通过自主招生进校的考生当中选拔的。 啊， 就他的计划呢是培养计划是参照美国麻省理工、英国剑桥等国际著名的高校课程执行的。 嗯， 就他所有的课程都是采用的是英文教材。 嗯， 学生呢可以优先申请学校的国际交流和读研项目。那么这个班整体的学生培养质量都非常好，70%的学生都会到国外一些名校去深造。 嗯， 大概什么情况？ 就等于这个国际班在这个北科大里面是，一定要第一志愿报这个材料科学工程，哦，包括然后还有自主招生哈， 对对对。 然后呢，教材采用的是全英文教材， 是的， 而且是这个麻省理工和剑桥的高校课程，会有外教吗？ 嗯，会有外教， 会有外教， 对， 啊，那么其实整个我们还是4年要在北科大来这个学习，是吧？ 对，但是就是学院和学校也会给学生提供，会要求他们有去海外进行 实践的机会， 对对对， 嗯， 需要去那个什么欧洲或者美国或者说日本这样的学校， 嗯， 一学期这样差不多， 嗯。那么这样，因为这个班的特色，所以这个班将来的出国率会非常高。啊， 是 的， 很多学生都是奔着说以后要出国， 出国， 对对对， 上这个班， 对，因为本轮材料就是我们的优势学科嘛， 嗯， 出国的话会比较容易一点。 好， 对，嗯， 应用物理黄坤班， 啊，这个班是，跟中科院半导体所联合开办的，从学校大二的理工科生选拔，就他不是说我们招生专业，只说大二的时候可以选拔， 嗯， 那么这个班呢就是50%的毕业生呢可以直接保研到中科院， 嗯， 他整体的这个升到率非常高，像我们在2016届是100%，是这样这么一个情况。 在报考志愿的时候不用填也没有， 嗯，对， 然后在大二的时候 选拔 全 校 的 理 工 科选拔，对，嗯 嗯，这个班额是多少？ 这个班也是一个班， 就一个班， 对， 哦， 嗯， 几十个人哈， 对，嗯 嗯，它的深造率也是非常 高， 而且保研到中科院， 嗯， 啊， 对，直接保研去中科院是这样的， 嗯 嗯， 好了，这是关于呢中科大的一个相关的啊各色的试验班。那么大家呢在刚才了解完了之后，还有哪些更细节的问题您想了解，可以通过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微信公众平台，请王进主任呢再给大家做更具体的介绍。好，那刚才呢这个就业率我们说了，这个北邮深造率啊出国率都非常的高，研究型的人才哈，啊，那么北京科技大学在就业和深造方面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特色？ 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来北科大读书，就是你将来的就业问题肯定不成问题，是这样的， 嗯， 我们就是近年来整体的就业率达到98%以上，那么像本科生的这个深造率接近60%，而且我们呢保研比例比较高，就是高达20%，就最近我还在统计呢，我们17届的这个本科毕业生有725个是保研的， 嗯， 初步算了一下，就是保研的这个比例能达到21-22%，这个比例已经是相当高了，在全国的话应该能排到在15-16%左右啊，这个样子， 嗯 嗯，而且我们本科生出国率深造率呢达到15%，那么去校呢包括像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剑桥、亚山工大等等，就是一些世界名校，也统计过，就是我们出国的50%的学生呢就是去的都是世界前100强这么一个情况， 嗯， 而且我们在校期间呢20%的学生都可以拥有海外学习经历，可以申请去那种交换学习，这种短期之访问， 嗯， 都可以。 嗯， 对。而且这几年呢，就是毕业生到新型工业化、新材料、互联网加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业的比例呢，是逐年增加的。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所以及各类事业单位的毕业生就业比例也比较高。那么我们在第三方的报告排行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学校毕业生竞争力都排在全国前30，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学生在读研深造、就业质量、薪资水平、职场发展等方面有着很不错的综合表现。 嗯，好，那么北京科技大学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有关在培养方面的一些 特色哈。那我们也有听众在询问，在北京科技大学有哪些文科方面的这个专业可我们的考生可以报考？ 嗯，刚刚有一个叫 实验班， 对，它包括那个三个那个文科系专业， 嗯， 我们还有日语、英语和德语。 德语， 对。 这些呢都是这个，这个就是等于是这个小语种是吧？ 对，我们有一个外国语学院，它包括这三个那个语言类。 嗯，这是招收文科学生的。 嗯，对 吗？ 对。 啊， 嗯， 好，周周果，如果高考名次没问题，矫正视力 4.8， 度数850，报考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会被退档吗？北邮的，这是。 嗯。 后面的问题，好，那我们请郑主任先给回答一下吧，既然已经念出来了啊。矫正视力 4.8， 度数850，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我们有额外的一些体检要求吗？ 这样的，就是各个专业的体检要求是严格按照教育部的那个，有一个关于身体体检的一个文件来执行的。部分专业如果说是单独的要求，就是对色盲有要求。 哦， 所以如果真是近视的话， 嗯， 除了国家的要求之外，我们没有单独的要求， 没有单独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目录里，有没有说你这个高度近视，或者说哪些专业不能报的，就要避开它。 那也就是说，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比如说我要报的某个专业，后面有没有特别的关于身体的要求？如果没有的话，就按照统一的那个体检要求来办就完了。 对， 嗯， 对， 好，那就看一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后面有没有这个。如果要有色盲这个不行，那么我觉得这个考生还是可以的，因为他矫正视力和度数都没有问题了，如果不是色盲应该就可以，是吧？ 对，没错。 好，那么大家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呢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主持人姚迪呢会接听大家的电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继续留言，在下半时段呢，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下一时段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天津大学。好，来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在这个周末的即将举办的两场活动。4月14号上午9:00，我们的高招手册将在地质礼堂呢首发，同时为大家做从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趋势的一个讲座，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参加，400-650-7766打电话来预约报名。4月15号上午9:00，我们将邀请陈武老师啊以及北大优秀学生做客网络直播间，给大家呢来进行一场一模后的复习策略的指导，这一场呢是网络视频直播，了解参与网络直播的方式，400-600-5223。好，那么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

天津离我们也不远哈。那么对于这个北京的考生来讲，报考天津大学呢，这个地域方面也是非常合适的，周末就回家了。 对，非常的方便。 嗯， 现在城际30分钟。 嗯，非常快。而且呢，现在天津大学的这个海棠花应该开得正艳的时候吧。 是， 嗯，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周末的时候去天津大学呢看一看哈， 赏赏花， 赏赏花。然后校园开放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了解一些相关的有关天津大学今年的招生录取的政策，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校园开放日的话呢，我们每年有两次， 嗯， 一次的话在4月份，就是4月份的我们的海棠季， 嗯， 现在正好是处于我们这个海棠季的这个这个中间， 嗯， 相关的一些招生政策的话呢，也是在。跟社会来发布。 嗯， 还有一次呢是在6月份，六月的就是高考录取成绩出来之后啊，面向当时主要面向天津， 嗯， 但是每年也会有很多北京的家长和考生到现场向招办的老师来咨询。 嗯。好，那今年呢这个录取政策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在这会儿也给大家呢来发布一下哈。今年是继续实施专业加大类招生的这么一个模式是吧？ 对。 嗯。好，2017年试点的是理科实验班和人文实验班两个大类。那么，经过这样一年的试点，那么到2018年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措施了呢？ 2017年呢，我们学校在全国啊试点了这个理科实验班和人文科学实验班两个大类。从最终的录取结果来看呢，两个实验班的学生的质量呢，均比原来的那种专业录取的模式呀，有了比较大的提升。 嗯， 所以说从2018年开始呢，我们学校你将开始用这种专业加大类的招生模式向全国来招生。 嗯， 是解释一下，所谓的专业就是指的我们保留了一些传统的优势专业， 嗯， 像我们设计类的当中的建筑学、城乡规划，以及我们新增的风景园林，还有我们的工业设计。还有呢，像合办专业，合办专业指的是我们和南开大学啊，两所最近的985学校，合办的两个专业。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电气类以及我们的艺术类的专业是按照专业来招， 还是按照专业来招？ 其他的专业呢，我们结合这个各个专业之间的优势啊，你采用这种大类的形式来向社会招生。 嗯， 但是最终的方案呢现在正在拟定当中 啊， 最终需要以我们北京市考试院发布的招生计划为准。 嗯，大家就去看这个招生专业目录就可以了。 对， 好，这是一个专业加大类的一个招生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呢，就是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首先我们就不会那么犹疑不知道报哪儿了，因为入校之后你可以再选择，学生有更多的这个自主权。 自主权，就是往年的时候很多北京的考生特别青睐天津大学。 嗯，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刚才主持人讲了， 对， 其实除了北京的一流高校之外，天津大学是离北京考生最近的。 最近的， 因为天大和南开虽然挨着哈，但是我们的位置比南开还要靠北一点。所以说每年考生和家长都很关注天大。 嗯， 也是在很多专业的选择上呢比较犹豫。 嗯， 说我去不了热门专业， 嗯， 我会不会很遗憾。 嗯， 所以也是基于此吧，我们是从这个入口上看看这种大类也是能够最大程度的满足考生们的这种专业的选择。 嗯， 也是刚才您提到了扩大了他们的这种选择的自主权。 嗯， 对于这种按兴趣来培养这种高素质的拔尖创新人才啊，也给他们搭建了一个平台。 实行了这种招生模式，对于这个考生的吸引力也会更大一些。 对对对。 2017年呢，在北京实际招了多少人？会那有招有追加计划吗？ 2017年的话还是追了一部分计划的。你像我们在京的2017年在京的计划数当时是59人。 嗯， 但是在录取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这个生源质量非常好，所以最终的呢是加了一部分计划。 嗯， 录取的总人数啊是达到了76人。 嗯， 其中呢就是普通批次的我们是录取了67人，到自主招生是4人，高水平运动队4人，高水平艺术团1人。所以说按照往年的情况来看，首先从计划数上来讲，18年啊应该会跟17年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 嗯， 如果生源质量特别好，还是按照往年的惯例， 嗯， 会追加一部分这种计划来吸引我们这个 北京 的考生。 是，刚才您在介绍这个还有用专业招生的时候呢，说到了一句新增的一个风景园林哈，是在专业招生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今年还新增了2个专业，一共是3个新增专业。 对， 我们来了解一下。 2018年的话呢，我们是有三个新增专业，其中呢是智能分别叫智能医学工程、风景园林和海洋科学。按照计划呢，这三个新增的优势专业也将会在北京来招生。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智能医学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呢，它是我国首个智能方向的医学类的本科专业。 第一个呀。 对，第一个。并且呢，是在它的培养目标啊，就是培养这种兼具医学背景、还有智能技术基础和临床实践能力的这种高素质的复合型智能医学人才。 这要求非常高了，起码得有三块是吧？ 对。 医学类的。然后呢，智能技术的， 对， 基础的，还有临床的实践能力的。 所以提到临床实践的话，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其实是这个专业呢，是由天津大学和天津医科大学来联合培养的， 共同培养的。 毕业之后呢，两个学校共同来颁发毕业证，授予的学位很关键哈，是授予医学和工学的双学位。成绩优秀的学生呢，可以直接是本硕博贯通式的这样一体化的培养。最终获得这种医学或者是工学的博士学位。 那也是双的吗？ 到博士阶段的话就可能是 他选口径了。 选口径了。 是几年？八年。 本科阶段的话这个专业还是四年。 就是如果要本硕博连读的话。 本硕博连读的话下来的话 八年 会比正常的八年最短可以到八年。 最短到八年。 对。 那好，然后比这个医科大学的那个专业还长似的，我觉得。 他毕竟他是除了要临床实践的一些技术，还有其他的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智能技术的一些背景。 这是今年新增的首个啊，我国首个智能方向的医学类本科专业。除此之外，还有风景园林和海洋科学。 这两个专业来讲的话呢，也是我们学校非常有优势的专业。你像风景园林专业，它基于的是我们以前的风景园林学这个学科，也是非常在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方面非常有建树的。在整个国内的话的学科排名也是非常靠前。像海洋科学的话呢，也是基于我们已经招生的海洋技术这一个学科，也是在有前期的硕士博士的这样的培养。所以说这两个专业虽然是新的专业在招生，但是在学校的整体的实力来讲，专业师资队伍科研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也就是说这两个专业其实在天大已经有了是硕士以上的这个培养，只不过在本科阶段我们新增了这样的专业， 对 作为本科来招生。 对。所以也可以预见吧，2018年的话，如果在京投放这三个专业的话，也必将成为这个考生们比较追捧的专业。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个智能医学啊，智能医学工程，还有呢，风景园林和海洋科学三个专业。那么后两个专业，如果四年本科毕业之话，就直接可以上我们学校读研了。 读研，但是这里边的话，学制的话，有一个小的纠正，就是风景园林专业的话，它是五年制。其他两个都是四年制。 风景园林是五年制。 对，它和建筑学啊、城乡规划，都是在我们的建筑学院。 这是今年呢天津大学新增的三个专业哈，刚才程老师也说了，将会成为学生们报考的热门专业哈。好，那么也希望大家呢来关注这个新增的三个专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津大学给一个这个排名的一个参考，我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准备。 排名的话呢是这样，我们2017年的排名情况，在理科生大概是在北京市能排到2000名左右，文科生呢是800名左右，但是我们会在今年2018年的时候，在招生政策上以及对于考生的这种志愿啊，包括优惠的力度上，会加大吸引力。这个排名的话呢，往年的排名做参考。我们2018年的话呢，也是希望可能这个更多优秀的考生吧，选择天大。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优惠力度上。都有什么呢？哪些措施？ 优惠力度上来讲的话，就像刚才这个，现在啊，有些政策还不太确定，所以我在广播当中啊，不方便说。 我这有点心急是吧？ 对，有点心急。但是呢，因为这个刚才也听到两位这个同行吧，介绍了这个零调剂啊，我们感觉也是压力倍儿大哈。但是可以说，在这里可以预告一下哈。我们在5月中旬，将会在北京由我们天津大学来主办一个类似于信息发布暨这种 咨询的这种活动， 嗯， 像咱们北京市的所有的考生和家长都可以到现场来和我们来进行，嗯，互动 啊， 来咨询， 就是到五月份，其实大家就能知道了， 对， 具体的有哪些优惠的力度啊措施啊。好，那这个我们还得要等一段时间啊。 对啊，对。 那好，那也希望出来之后，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够及时的发布给大家， 哎， 是吧？ 好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天津大学的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些特色哈。有这么几个，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优异生制度、主辅修制度啊。 你像优异生制度来讲的话，天津大学已经实行了多年，就是选拔一部分特殊就是特别优秀的学生， 嗯， 从他这个本科阶段就开始学习更高层次的课程。你像每年大概有每届大概2%的学生， 嗯， 他可以在第七学期开始就修读这种高层次的课程，并且我们选派这种高水平的老师来担任他的导师，着重培养学生的这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及综合素质。 那应该是大四。 大四。 是吧？ 嗯。 嗯。那这个选拔是不是门槛也比较高？ 2%嘛，这个2%基本上就是前2%了。 真是。嗯。 因为但是这些孩子来讲，在天大的成长都是非常的优秀， 嗯， 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更多的可能是到从这个阶段之后接触到很多国外的这种一流大学的这种教授的指导， 嗯， 可以去国外深造，再回来，读博士后啊， 嗯， 成长的路径都非常的好， 应该是也是向着研究的那个领域去了， 对， 嗯。好，我们来看一看主辅修制度。这个主辅修制度指的是专业之间还是学科之间进行的呢？ 专业之间。这个主辅修制度也是这是比较严谨的一个叫法， 嗯。 我们通常的叫法呢，更多理解的就是双学位。 双学位 啊， 嗯， 就是学生呢，只要是说完成两个跨类的这种专业的学习， 嗯， 修满规定的学分的话呢，他就可以获得这样的双学位的这个毕业证。你像每届有20%左右的学生吧，这个当然都是学生们自己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自己选择的嘛， 嗯， 来攻读这个双学位，其实是丰富了学生们的这种知识结构， 嗯， 啊，也增强了他们这种对于社会就业的这种适应性，嗯。 一般所说的我们的这个跨类专业的学习，您了解的在天大，基本上都跨度有多大呢？ 其实跨类来讲的话，你像工科类的学生， 嗯， 他很多都是会选择管理类， 啊， 工科工程和管理相结合， 嗯， 其实对于他的整个就业是非常有帮助的。 就既能做这个技术人员，又能做管理人才。 对， 嗯， 我们也遇到过有工程有学工科的孩子， 嗯， 来选择学习这种文学， 嗯， 啊，文学的学位的专业，像我们的汉语言文学啊，嗯，他就是在学习工科这种专业知识的同时，他又更多的去来注重提高自己的这种人文的素养， 嗯， 这个也是有一些好的例子。 嗯，我看这个今年的诗词大会里面，四川大学的就是得第三名的那个女同学，她就是从小有这个就是诗词的这个培养，然后在这个诗词大会上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绩。那我想，在作为一个大学生，如果你读的工科，如果从小有这方面的素质的话，对于这个人生的发展来讲，肯定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 嗯，好，这是一个主辅修制度啊，我们给大家呢来介绍了一下。那么这个主辅修制度是同学们都可以，只要你学有余力，你就去参加， 都可以选择。 那最后就是，学完了之后，大家是不是都能够拿到这个学位呢？有没有半途废掉的？ 其实因为很多同学啊，他在这个报这个主辅修学位的时候， 嗯， 可能更多的呢，是大多数的学生啊， 嗯， 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 嗯， 有些同学呢也是，哎，我旁边的同学报了，我也报， 嗯， 就像主持人提到的，有个别的同学可能也没有完成这个最终的这个学分要求， 嗯， 但是这样的话呢，虽然是没有完成学分要求，获得不了学位， 嗯， 但是我们也会为其开具这种辅修证明， 啊， 在他以后的这种就业当中啊， 嗯， 或者深造当中的话，嗯，对他也是一种帮助， 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看重的可能是过程，并不一定是结果啊， 对， 如果学生自己觉得，哎，我学到了，那也是一种 有收获， 啊， 有收获呢就是最好的， 对，除了这个主辅修制度和优异生制度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创新训练。这个创新训练计划呢，还成立一个专门的学院， 同时还有资金的支持。那么什么样的同学适合来到这里？ 创新创业这块天津大学做得非常的好，也是响应国家的政策，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个在创新首先我们有三个层次的这种措施。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这个我们有个学院，就是宣怀学院，它是专门成立这么一个实体的学院，也照来培养学生的这种创新的这种能力。这也是我国第一个的市场化、专业化、实体化和新范式的创新创业学院。我们是联手了这个中科招商，获得了33亿资金的支持，来解决这种大学生的创业难当中的钱和路的这种难的问题。同时呢，其实除了这个学院，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训练营，是我们的宣怀班。从这个宣怀班里呢，我们是构建这种创新实践课程体系，来激发学生的这种创业的热情，鼓励学生们往这个创新创业这个方向去发展。创业双学位呢，还有一个就是创业双学位了。这里边来讲呢，是结合了我们学校的一个优势专业，就是我们的工商管理专业，我们开设了一个叫工商管理创新创业方向的一个双学位。如果是说同学们辅修了这个学位的话，他既要受到经济管理类基础知识，还有创业类基础知识，软技能，创业实践知识整合这五大模块来学习，并且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会去参加创业类的大赛，进行创业模拟训练，都是这个辅修这个专业的一个必修的课程。通过这三块吧，来激发同学们在这种学校里啊，对这个创业的热情。如果就是鼓励那种有创业思维的学生，更多的走向实践。 那将来毕业之后，他的这个知识链条是非常完整的。如果去创办一个公司的话，不会有一些知识方面的短板了，是吧？ 对对。 就是比较完善。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就是天津大学的这个化学工程和工艺专业呢，通过了一个国际认证哈，而且这个认证呢，就是说现在呢，在亚洲只有天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才有。 对。 那这个对于毕业生我们找工作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您所说的这个认证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学校的化学工程与工艺这个专业是通过的 ICME 的国际认证，并且是获得了这个 Master Level 等级的最高认证。您提到了在亚洲的话，其实只有就是新加坡 国立大学， 对，天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如果同学们学习这个学科相应的专业的话，毕业之后他可以拿到的这个在国际上通行找工作的这种资格。就是这个你毕业之后拿简单说哈，毕业之后拿着天津大学的这个 专业的毕业证、 你去这种国际上去找工作，是认可的。 是认可的。 对。 目前在国际上比如说国外的大学有哪几所大学和我们一样也是有这个认证的呢？ 你像英国的话，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他们是有这个等级的。 那也只有这个三所是吗？ 对，英国的话是这三所。你像也就是说吧，天津大学这个专业来讲的话，它的水平是已经达到这种国际领先水平。刚才也提到了嘛，四连冠，也就是说的它。 好，接下来了解一下这个深造和就业的情况，大概有多少人去深造读研啊？大概有多少人去就业的方向？ 像深造的话呢，我们每年是大概有60%以上的学生来去继续深造。其中21%的学生呢是能够保送去继续深造，像大多保送到我们北大、清华或者我们本校。这种国内的顶尖高校和中科院的这种各研究所。还有一部分呢是出国去深造，像主要是去往这种欧美顶尖的学府和世界高水平大学，像哈佛啊、耶鲁、麻省理工、斯坦福、牛津这样的高校。当然这里边其实提到60%这个数字貌似不高哈，因为刚才这个郑主任提到了65%以上啊。其实天津大学有很多学生是在本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业了。因为他的就业的环境非常好，就业待遇也非常好。像一般的就业去向来讲的话呢，主要是像咱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这种一线的大城市，以及青岛、大连啊这种沿海的这种城市。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这种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单位的特别多，这种能超过50%以上，口碑特别好，所以很多用人单位啊 大概每年超过2000个场次来招聘。 嗯， 很多于本科毕业生可能没就业就已经被预定走了。 嗯， 口口相传，所以说回来的好的单位越来越多。 嗯， 很多孩子们呢也就既选择去就业。 嗯， 所以就业和深造它其实是一个总比分是百分百嘛，你肯定会有一个相互抵消。 嗯，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来看看几所学校相关的问题。汉雪宝马想问北邮啊，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保送研究生和非中外合作办学是否享受同样的待遇啊？郑主任，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所享受的保研的政策和我们其他所有的专业都是一样的啊，保研的比例都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区别。 月儿想问一下，北科大报考语言类专业需要英语的口试成绩吗？ 考生只需要参加就是每个省里面就他们北京的组织的这种统一这种考试就行了，不需要没有明确的这种要求啊，正常就行啊。 没有明确的要求。好，那关于北京科技大学也有校园开放日吧，王主任。 对的，我们每年会在6月中下旬。 嗯。 具体的话可以关注我们这个网站，还有招办微信公众号，可以去查询到。 也就是说，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 是的， 出分以后是吗？ 是的。 我们会举行这个校园开放日。 嗯，是的。 好的，好，那今天呢，关于三所学校，我们就给大家呢介绍这么多。相关的文字推送呢，请大家关注明天的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微信。明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三所学校，给大家预告一下。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关于这三所学校相关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在我们这个直播进行当中呢来留言，那么我们也会把相关的问题提给当时在场的嘉宾为您解答。好，那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在4月14号啊上午9点，我们将在地质礼堂举办教育面对面高招大型直播这个汇编手册的首发仪式，4006507766，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来提前的预约。同时呢，我们还将举办一场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趋势以及志愿填报定外的讲座，那么大家呢在收听讲座的同时啊，可以领到我们的这个高招手册。还有呢，就是在4月15号的上午9点呢，我们将邀请高考政策观察家陈雾老师为大家呢带来一场这个一模之后的复习策略以及历年高校呢政策解析的这么一个公益网络直播讲座，同时也会请来呢北大的优秀毕业生和大家呢一起来聊聊。那么了解这个网络直播的详情，大家可以拨打4006005223，4006005223。好了，这个周末呢必定又是忙碌的2天啊，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可以去收听啊我们的讲座内容，同时呢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高招手册的第一次啊在今年的这个发放仪式。我是杨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欢迎大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关注教育面对面，关注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 高考倒计时了， 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1小时学情一追踪，1节课效果一反馈，1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